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地听我给你讲故事呢？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很多人说，爱情就是零距离的。是啊，从相遇到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确一点一点地在被拉近。但是你真的认为两个相爱的人之间就应该是零距离吗？还是你认为即使相爱或者结婚，两个人之间多少也还应该保留一点点距离呢？这个距离对你来说是什么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爱你的网友。在微博上看到这句话，熬过了异地恋就是一生，突然就有点心酸。一段感情怎么能用熬这么严肃的字来说呢？我猜应该是因为异地恋成功的几率很小吧。我情窦初开的早，初中时邻班一个男孩和我们班学习委员偷偷的喜欢我，后来我选了学习委员。小姐妹们不理解为什么我选了长相一般个头一般的学习委员，而放弃了瘦瘦高高篮球打得很好的邻班男孩。那时候的我也说不出什么具体的原因，只知道每节课能见到那个人很安心，一起上体育课跑800米很安心，自习时偷偷换位置坐在一起很开心。长大后从心底里排斥异地恋，因为那看似微不足道的距离有时能带来巨大的变动。我之前从没开始过一段异地恋，是因为如果我知道那个人可能会去不同的地方，心里就会自动的切断成为恋人的契机。也许是因为对爱情没有足够的自信，也许是因为对那个喜欢的人没有足够的自信。在这个熙来攘往的世界里，生怕一转身曾经爱过的人就不见了。可后来在看过闺蜜佳琪的那段异地恋后，我改变了对异地恋的看法。闺蜜佳琪是名副其实的女学霸，长相俏皮，身材更没得说，而且是那种健谈爱笑的女生。一上大学就有学长学弟纷纷打听她的联系方式。由于各方面表现突出，佳琪去年被换到台湾的一所大学当了半年的交换生，每天给我们发照片小视频，美其名曰让我们感受感受外面的世界。后来有一天照片里出现了一个男生，如果不仔细看会以为他是一个误入的路人，可是细心的我看出了这之间的一点猫腻。佳琪也很快承认了那是新男友，于是大陆这边多了一个伤心人，多了几天下雨天。半年的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佳琪得回来继续她的学业，15000公里就这样隔开了两个相爱的人。每天的视频，几乎不间断的聊天，依旧满足不了两颗心的交融。佳琪慢慢地向爱情偏移，把学业和生活放在了脑后。靠想象才能完美的爱情，终究只有一张好看的皮囊，并且这张皮囊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没过多久，他们开始吵架、冷战、拉黑。爱情里有的坏毛病他们都学会了，猜疑、 不好好说话，懒得解释，让所有微不足道的小事被一次又一次抹黑，从而变成一件件不容原谅的事。最后两人和平分手，并不是不爱了，只是不知道该如何爱了。上个周佳琪约我一起看演唱会，演唱会结束后回到酒店，说起那段往事，佳琪叹了口气。其实与距离没多大原因，是两个人心里的变化，只不过推到距离的头上，可以让自己少一些愧疚。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不免会有些不一样的想法，会看到彼此更真实的样子，这个时候就会给爱情添上很多色彩。如果两人想着去接受或者为彼此做出一点改变，那这段爱情也不至于夭折。很多感情都被没安全感打败，也有很多感情在一点一滴的矛盾中崩塌瓦解。异地恋如此，同地恋也是如此。异地恋里出现的问题在普通的爱情里也会出现，只是异地恋让它有了更深刻的存在，更容易让人们忘怀不了，最后变成了异地恋不好。有时候打败异地恋的不是距离，而是爱情本身。爱情也是有保质期的，开始时的新鲜吸引人们靠近，然后慢慢变质，出现瑕疵，最后走向腐烂。其实异地恋不是输给了时间，更没输给距离，而是死在了你爱的人手里和你自己的手里。 消失的脸，我们之间的距离，眼神的太 世界。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很多人说，爱情就是零距离的。是啊，从相遇到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确一点一点的在被拉近。但是，你真的认为两个相爱的人之间就应该是零距离吗？还是你认为即使相爱或者结婚，两个人之间多少也还应该保留一点点距离呢？那这个距离对你来说又是什么？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李小木的网友。听专家说，如果地球和太阳的距离再近1%，地球就是火焰山；如果再远3%，地球就是广寒宫。而现在地球与太阳的距离不近不远，恰到好处。仰望那些孤寂荒芜的星球，真是庆幸我们拥有多彩多姿的风景和舒适宜人的气候。这得益于我们与太阳有着合适的距离。所谓距离的把控，就像互相取暖的刺猬，太近会彼此刺伤，太远又无法相互取暖，而合适的距离产生才是舒服和温暖的真谛。把这段感悟放在人际关系中，又何尝不是呢？倩倩和桃姐在外人看来，两个人特别的投缘，每天形影不离，无论吃饭、生活还是工作，都要腻在一起。连周末的休息，朋友圈晒的两个人不是一起去旅游，就是一起 K 歌吃饭。可是有一天倩倩跟我说，你说为什么我和桃姐刚开始相处的时候就像连体婴儿一样，我知她，她懂我，可是随着越来越长时间的相处，却觉得两个人的隔阂越来越多。我真的不好评论什么，就笑了一笑。倩倩又说，小木，我看你和桃姐关系也不错，你的感觉呢？我看倩倩一脸的焦虑，就决定聊一聊，说我们的关系一直都好，是因为我们保持了适当的距离。保持适当距离？倩倩不解地问。对，好的朋友之间也一定要有各自独立的时间，如果彼此经常在各自的生活出现，就无法规避彼此的缺点，慢慢会觉得疲惫。没有和对方保持一定距离的友谊，大都来得快，走得也快。倩倩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你是否有这样保持距离的朋友？你们不一定总是要见面，甚至不在朋友圈点赞，但你知道他一直都在那里。你只要有困难，你会第一个想到他，他也会义不容辞地帮助你。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朋友。因为真正的友情是精神上的相契相合，无论多久不联系，友谊也不会改变。如果精神上无法契合，就算天天一起吃饭逛街，最多也只能算是一个伴儿。有啊，我和我的大学同学海兰，虽然平常不怎么见面，也很少聊天，但她可以为了我爱吃的粽子而跑遍小城。 我会买来他的风格和尺码的衣服，告诉他我买错了，不能退。倩倩和我说起了他和海兰，他们上大学天天在一起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感觉，后来都在一个城市，各自工作后才越走越近。每次聊天都觉得很舒服，各自分享近期生活和工作的感悟，彼此传达自己的意见和新的见解以及认知，感觉怎么聊也聊不完。我说因为有了适度的距离，独立的空间，让你们珍惜每一次见面聊天，分享不在对方身边时的成长和故事，新鲜也有惊喜。后来倩倩告诉我，她把我的话和陶姐分享了，两个人都很认同，心照不宣地保持距离，关系反而比以前更亲密了。的确，距离是一门非常复杂的生活美学，距离产生的朦胧和模糊总能蕴藏着说不清的新鲜和温暖，而友情也在这种温暖的适度距离中产生。查理士说，朋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才是友谊永存。人与人之间最保有精彩的往来与有兴趣的期待，就是保持适度的距离，这样才不会有亲近过后陌生的不安，也不会有深交后患得患失的惶恐。闺蜜和老公也曾走过一段争争吵吵的弯路，两个人刚结婚时，她老公一回家，闺蜜总是滔滔不绝向她问个不停，不许她离开自己的视线。刚开始她老公都很配合，婚姻是那么惬意幸福而美好，可是半年后老公下班回家，她再问什么，她老公却像换了一个人，总是爱理不理。最后她老公说，下班后很想自己单独待一会儿。闺蜜想尽了办法试图让她说话，可是情况却更糟糕。闺蜜实在不清楚自己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老公就不和她说话了呢？她越接近她，她越是疏远她。后来闺蜜干脆在她老公下班回家后的一个小时独自散步或在书房看书，即使在同一个屋檐下也保持了适度的距离，让老公拥有私人的时间和空间。然而事情却出现了转机，她老公每次独自待了一个小时后总是主动找她聊天，甜蜜又重新回到了两个人的生活里。闺蜜颇有感触，夫妻相处就像橡皮筋那样，需要独立的空间才有反弹的力量，含蓄而又适度的距离更有持久新鲜的韵味。心理学博士约翰·格雷在他的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中说，即使男人深爱你，他也会周期性的选择逃避，在此之后他才对女人更为亲近，女人也需要尊重彼此的差异。不管夫妻间的爱有多深，都不要忽视保持适度距离这条原则，给予双方一定的自由和尊重，否则再深的爱也会消耗殆尽。懂得这一点对婚姻至关重要。君子之交淡如水，讲的就是交往的至高境界，亲而有间，疏而有密的适度距离。在唐贞观年间，薛仁贵尚未得志之前，与妻子住在一个破窑洞中，衣食无着落，全靠王茂生夫妇经常接济。后来薛仁贵参军，在跟随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东征时，因薛仁贵平辽功劳特别大，被封为平辽王。前来王府送礼祝贺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可都被薛仁贵谢绝了。他唯一收下的是普通老百姓王茂生送来的美酒两坛。一打开酒坛，负责起封的执事官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坛中装的不是美酒，而是清水。岂料薛仁贵不但没有生气，而是命令执事官取来大碗 当众饮下三大碗王茂生送来的清水。在场的官员不解，薛仁贵喝完三大碗清水之后说，我过去落难时全靠王兄弟夫妇经常资助，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今天的荣华富贵。如今我美酒不沾，厚礼不收，却偏偏要收下王兄弟送来的清水。他没有刻意来攀附我，王兄贫寒，送清水来表达他的祝福。此后薛仁贵与王茂生可谓一生的至交。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指互相不苛求，不强迫，不嫉妒，不粘人，保持适度的距离。所以在常人看来，就像白水一样的淡，喝的人会知道它是清泉，历久弥香，愈发甘甜。适度距离的相处是一门艺术，就像用画家的眼睛看风景，近看是工笔画，远看是泼墨画，都是好画好风景。就像音乐家做音乐，低音区表达了深沉的含蓄，高音区抒发了绚烂的情感，都是好歌好旋律。无论亲情、友情、爱情，亲密时是爱的释放，独处时是爱的积蓄，都是好爱好关系。如此保持适当距离，张弛有度的交往才惬意。 在距离3公里的位置，我在这里，想象心中的你的呼吸，同样的熄着灯的窗子，你在哪里？听不到我呼吸着分离。想见你看不见，这里遥远，就连叹息影子听见也是无言。你走向前，我看不见你的思念，你和我之间隔着一条界线，不曾有改变。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男人说的话她很少相信，经常通过手机定位了解男人都去了哪里，以此对证，甚至还要求互换手机，以此确认男人是否出轨。男人以不方便工作为由拒绝，她就以为男人有出轨迹象，是有意避开她。男人没有别的爱好，就喜欢打游戏，而这唯一的爱好也受到了管制，理由是为了她好。男人说被她折磨得很累，本来工作就很累了，还要时刻接受她的监视，回家更要面对她的盘问，一刻都不能轻松，搞得自己身累心更累，如果她还这样的话就考虑分手。女人也是振振有词，她认为自己都是为她好，为了维系他们的感情。在主持人的逼问下，女方才承认了自己这么做的真实原因。她内心深处对这段关系不是那么有信心，她对男人也没有那么信任，她总觉得男人有意隐瞒些事情，不是很诚实，但是她是真的爱他，生怕他会另寻新欢，所以他才会这么步步紧逼。他们的距离太近了，尤其是女人，她强横地侵占了男人所有的空间，不留任何余地，她要男人对她完全开放，不留任何秘密。因为离得太近，男人没有了自由和喘息的空间，甚至连隐私都没有，所以女人在她的领域里想要做什么都会引发她的反抗。也正因为距离太近了，感情上没有缓冲地带，一旦发生矛盾，连转身的余地都没有，只能硬碰硬，关系更加容易破裂。刘若英在新书《我敢在你怀里孤独》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就是恋人间最好的状态就是窝在爱人怀里孤独，两人无话可说并不可怕，聚少离多也不可怕，虽然物理距离远，心却那么近。对于和先生的关系，刘若英总结，他们心里是亲密的，生活是独立的，他们在家里各自拥有独立的空间，各做各的事，互相尊重，互不打扰，自得其乐。刘若英结婚后也一直在工作，满世界飞，经常出门半个月不回家，而先生也不会过多联系他。在节日的时候，刘若英有时候会选择和朋友小聚，而不是和先生在一起。他们都认为，只要对方心里有彼此，大可不必如此频繁的联系。他们经常同时出门，却到不同的电影院看各自想看的电影，回到家也是一个往右走，一个往左走。共同的空间是中间的厨房和餐厅，他在他的空间做事讲话，他不受影响，而他也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他们曾经计划两人共用一间书房，一个大书桌，一人在一头，但他感觉那样比较像网吧，最终选择把两个人的书房安排在距离最远的对角线。他们去咖啡厅，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咖啡一上来，先生便拿手机滑起来。刘若英不会觉得受到了冷落，因为她接受了先生的这个习惯。她不认为两人坐在一起就一定要说点什么，她放任自己的思绪在咖啡厅里游荡，想想这个，考虑一下那个，与先生一起在咖啡厅里各自自处起来。她觉得这样的关系很和谐，总好过隔壁那些老夫妻也冷淡的语气交谈起无聊的话题。他们的相处模式充满距离感，总是给人一种不够亲密的感觉，不像是正常的夫妻那样出双入对，你侬我侬，但他们的感情却日益深厚，心理上的默契也在增加。刘若英回忆，在生儿子之前有点忧郁，不知道能否做一个好妈妈。有一天站在先生的书房门口看着他，先生的第一反应是你怎么会来，因为没事他不会进到他的书房。在得知原因之后，刘若英的先生没有说什么，只是淡淡地请她帮忙做午饭。听完这个话，刘若英转身进入厨房，开始集中精力做饭，忧郁的情绪就逐渐消散。他们之间有距离，但是心却很近。有距离说明他们尊重彼此，优雅地不去探求对方的隐私。心很近，是因为他们信任彼此，对他们的感情充满信心。他们的感情有缓冲区，即使有矛盾，也有空间去修复。爱情里流行一句话，叫相爱相杀，大意 类似于最爱的人伤你最深吧。别人用大头针扎我们，我们可能不觉得很疼，但是爱人拿着大头针扎我们，却可能会让我们心碎。因为恋人是走入对方心灵深处的人，关系如此亲密，对方的一举一动都比其他人的伤害有更大的杀伤力。爱人每扎一针，都是扎在了心脏上，这是致命伤。很多没能走到最后的亲密关系，是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了界限，距离太过亲近，彼此干涉太多，所以摩擦渐生。而走得太近，也可能是因为对这段感情信心不够，彼此之间不够信任。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距离着手。琴弦并行，各自发出不同的声音，保持适当的距离，能弹出好听的旋律。如果纠缠在一起，就没法弹奏。同样的，相爱的两个人也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这个距离主要是心理距离，让这段距离成为这段感情中的缓冲区，发生矛盾的时候不至于擦枪走火，伤筋动骨。为了让感情长久，最亲密的爱人也要保持距离。 眼睛，不看不听也可以。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很多人说爱情就是零距离的，是啊，从相遇到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确一点一点的在被拉近。但是你真的认为两个相爱的人之间就应该是零距离吗？还是你认为即使相爱或者结婚，两个人之间多少也还应该保留一点点距离呢？那么这个距离对你来说是什么？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陆琪的网友。我们常常容易被一些美好的爱情故事所感动，比如牛郎织女，他们虽然相隔千里，却依然彼此深爱。但现实中的感情不是每段都如故事般美好，甚至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明明他就在我身边，为什么我们俩感觉像隔了十万八千里似的？这是我的一位来访者，让他觉得苦恼的地方是，总觉得先生和自己不够亲密。他说，我觉得自己是太喜欢他了，总是希望时刻跟他在一起，有时候他有别的事儿要忙，我也还是想跟他说话。热恋期的时候还好，现在他总说我太粘人了，让他有点累。不过话说，喜欢一个人不就是想时时刻刻和他在一起吗？在这看来，最好的爱情状态是每时每刻粘在一起还不觉得腻，这是他觉得最舒服的。所以先生的抱怨他实在理解不能。他出差的时候，我给他发微信，他也不回，要么就是很晚才回。每次等他回复过程，我就会胡思乱想，他是不是不在乎我了，是不是又去哪儿鬼混了。这生气地说，那他不回的时候是在做什么呢？我问。他说他在开会，但我就是觉得不舒服，就是希望他秒回。他不能及时回复你，你是什么感觉？感觉很焦躁，想冲他发脾气。只要一吵架，我感觉他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我们总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每次吵完，他就说想一个人待一会儿，然后就把我晾在一边不理我了。只要一吵架，他就是喜欢用这种冷战的方式，说是我们两个人都冷静一下。但是他越说冷静，我越冷静不下来，就越想发脾气。其实上面的这些问题，不管是恋爱中还是婚姻中，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明明两人关系不错，但心里总是隐隐觉得对方和自己还不够亲近，所以有时候还怀疑究竟是感情淡了，还是自己太作。或许你们只是还没找对合适的心理距离罢了。当处于热恋期的时候，双方都会极力向对方靠近，就恨不得天天腻在一块儿。但热恋期一过，你可能发现对方不是每天都能打好几个电话，也不是每条消息都秒回，甚至电话都不是响一声就接了。如此一来，你就觉得两人距离越来越远。当然，相比热恋期确实是稍远了一些，甚至开始质疑你们的感情，怀疑对方是不是不爱你了。只不过这可能才是对方心里最舒服的距离。每个人在亲密关系中对于心理距离的感受力不一样， 这和每个人的人格特质有关系。有些人比较喜欢依赖别人，于是他们更倾向于黏着伴侣，这也让他们更有安全感和舒服感。而另一部分人，他们在关系中习惯于回避，因此距离过近就会给他们带来自我空间压缩的不适感，于是就会刻意拉开一些距离。对于这两类人来说，亲密关系的心理距离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因此在和另一半相处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先去了解让对方感到舒适的心理距离，或许看看他日常生活中与亲密朋友是不是也喜欢保持一定的距离，你就不会太怀疑他在刻意的远离你了。当你很积极的跟对方沟通，对方却不买账，这时候你就要想想你的沟通是不是无效的。无效的沟通是指当双方冲突发生时，不以解决问题改善关系为目的，而是互相的指责和埋怨，发泄情绪，重伤对方的沟通方式。在亲密关系中，这种以自我为中心，一味站在自己的角度想去改变对方，结果往往成功不了，根本不倾听和理解对方的诉求，这种想当然只能是事与愿违。在这样的沟通中，你会发现你越希望对方怎么做，对方越跟你反着来，逃得越远，关系自然就疏远了。除了无效的沟通外，回避沟通也会让双方渐行渐远。两人长期的生活在一起，摩擦和冲突在所难免，冲突和摩擦发生了这没什么，麻烦的是有人采取回避的方式拒绝沟通。他们似乎认为躲一时风平浪静，事儿过了，气消了，也就没事儿了，不正面冲突也不会损害两个人的关系。但人与人之间的想法和行为存在着很多差异，回避沟通只会更加不了解对方心中所想，从而产生更多的隔阂。而当隔阂越积越多后，迟早会有爆发的一天。到那时，你们会发现，原来一次次回避沟通已经让两人的心越走越远。在亲密关系中，我总是强调有效的沟通。那什么是有效的沟通呢？就是用对方能接受的方式去和对方沟通，从而达到你希望达到的目的。比如你知道对方希望你不要那么暴躁，喜欢你温柔一点，那么你大可在态度上温和一点，小女人一点，撒个娇卖个萌。这么做你也没什么损失，但是对方喜欢的方式，彼此的关系可能就这么被拉近了。如果对方希望你不要拐弯抹角，要直接的沟通，那么你大可直接表达你的看法。进行有效的沟通需要在不断的沟通和磨合中知道对方的需要，也让对方知道你的需要，最终达成事件的一致，你们的距离也能越来越近。我们都渴望和伴侣拉近距离，但事实证明，盲目的粘人反而是关系的毒药。只有当我们了解了自己和伴侣的心理距离在哪里，找到了适合彼此的心理距离和化解矛盾的沟通之道，两颗心才可能越走越近。我愿意她成为我的妻子，从今天开始拥有彼此，相互扶持，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富裕还是贫穷，疾病还是健康，彼此相爱珍惜，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不管过了多久，在我听到的誓言中最动人的依然是这句，只有死亡才能分开。若能成为这样的亲密爱人，两颗心的距离在一个双方都舒服的程度才能行啊。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经过去，你脸上的。